寂寞寂寞的

是个坏东西，让我变得爱笑爱哭泣。早知道太好奇，总难免会伤到自己。爱是个坏东西，不爱你又觉得对不起。最怕麻烦的事情，到头来不甜。

期待你的出现，天色已黄昏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可及的门，山边的眼神，紧闭的双唇， 从前。 真糗啊，赶快把手边工作告一个段落，去吃午餐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陶喆， 欢迎致电摩尔。